书，看一部电影，做着一份热爱的工作。生活原本就如此简单，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汉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我去，这里好冷啊！ 已为你打开空调。 北汽绅宝全新 D50，幸福就是我说你懂，指导价6.79万至9.69万，详询北汽房山永昌 4S 店，89312268，89312268。 简谱钢琴班学琴真简单，一人一琴房，只需80元。好音乐959听众免费试学1小时。本月到厂家直营的阿波罗琴行购钢琴，享受9折优惠，更额外获赠红棉吉他一把。地址：地铁大学城北站，电话63721351。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Back in the summer of 91, an angel with a lizard's tongue was scheming for a holy broken nose. Leaked to every class of menSprung out from the sparkling sands, leaning on the cold electric stove. On a country road, I swerved to the side, trying to avoid a country bumpkin. Everyone's in line to meet with the man who blatantly inspiredHis generation, when they shake his hand and their fingers explode, breaking both our necks by the tips of our toes. Then they turn to me, 'cause you died, I suppose. But I can't seem to glance fast enough to be sure. Back to summer days.Cold hands on the beach, memories of thrills designed to please you. Down the fragrant path, I stray towards the bath. Suddenly I live to learn to feed you. Down on bended knee, where I've been for a while, set the record straightIn the old-fashioned style, never took too much, though I should have made more. You are still my friend, though you were not before. Thank you. 谁像你这样靠我如此近，从来没有谁像你这样对我关心。我孤独的世界里第一次有人闯进，我漂泊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人问询。曾经自己问可否这样给我真感情，曾经自己问可否这样拥有真心。我缠绵的记忆里第一次有了怀疑，我寂寞的经历

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觉得凉凉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真的会让人觉得很荒唐。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原文人跟他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说音乐让我抽他写的假 rapper， 其实他的歌都很巴辣，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 喂喂 test test， 不好意思，由于 key 定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Kitty and Selena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啦啦啦，靠着窗庭院为人弹吉他，他认真创作得很很长长，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靠着窗半夜听着人为人弹吉他，他认真创作得很很长长，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 26岁，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他还是爱创作，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越好运气靠关系，难得对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用用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做。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成功的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期望。你看我们 SG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 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个月靠运气靠关系，难得对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会不会又永远不会被打，就算变成猪大白水可能又会中 来来来靠着窗景院为人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很很长长，爱情归类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猪大，靠着窗大眼听着院为人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很很长长，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